讲咩话？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 应该系点？ 一句说话，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慢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慢大联盟。 竟然有第三节啦，咁啊，即系话冇准备，又话自己 开心，大佬 又话状态差，又成点知都有第三节。咁啊，头先讲紧咧就双红会，就话双红会嘅意义。咁啊，而家放翻喺呢一刻嘅时空格局底下咧，就有几个好重要嘅因素嘅。嗱，我相信未来两日啦吓，即系去到9月1号之前咧，应该都唔会有啲大雕咧。 我唔觉得会啦。 会促成嘅 ，even 如果费兰尼同巴恩斯真系一个唔觉意会加盟曼联咧，都唔会喺呢场波之前嘅。即系我会觉得呢场波完咗之后咧，可能就真系正正式式去做一啲细节同埋即系康卓嗰啲功夫啦。 有大雕，不过唔系佢啫。 啊哈，系啊，系边个啊？阿巴尔，巴尔嗰啲我系啦。即系但系呢一场咁大战之前，我唔相信会有好重要嘅人事上面嘅变动啦。咁如果讲翻而家。曼联同利物浦拥有嘅呢集兵员之下去打呢一场仗呢，係一个好独特嘅时空嚟嘅。第一利物浦已经系连续五季系未试过呢系开季连赢两场㗎啦。咁对上一次就系08-09，就即系曼迷经常嘲讽利物浦 J 得好劲嘅嗰个球季，就有沙比亚朗索啊、马斯查奴啊、托里斯啊、谢拉特，即系 fit 到爆炸，即系应该都系近20年英超历史上面利物浦最劲人脚嘅一季啦，咁样咁啊，今季人脚咁，如果你逐个称嘅时候，咁一定唔会有08-09咁好啦。嗱，我自己一定系有 bias 嘅，点解咧？因为我就纯上呢个双防中同埋呢一个嘅波 winning 嘅踢法嘅罗渣树咧，而家即系阿罗渣士咧，就其实我唔明点解我嗌佢罗渣树，啲人会话我系反利咯，即系黐人线，都系一个好亲切嘅译名啫。阿罗渣树佢自己即系。踢嗰种， 你不如佢揸树，揸树， 揸树。阿罗揸树佢嗰种踢法，即系嗰种打法，完全同班尼迪斯年代好唔同嘅。咁你逐个去称嘅时候，我唔觉得而家呢班兵比08-09好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而家嘅呢扎兵，你除咗要睇自己嘅实力，你都睇其他对手。喂，比起当年，而家啲对手比当年劲好捻多，即系真系可以争标嘅球队多好捻多支。虽然好多都变咗做，即系例如阿仙奴比08-09，当然即系已经差咗啦，或者嗰个斗心上面冇以前咁好啦。咁第二次得人惊咗啦，曼城比以前更得人惊啦，因为当季都系啱啱入主冇耐啦，系咪？车路士唔使讲啦， 喺曼聯爭啲啦，即係比起之前嘅陣容，當然差好遠啦。咁喺咁嘅格局之下，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啦，唔好話係反曼啦，其實我從來都唔會覺得，亦都唔會奢望今季利物浦可以挑戰英超嘅，從來都冇嘅。我個人 需要啊，前四 名。我個人從來都冇，我覺得真係 step by step， 即係沉淪咗咁耐，就係因為可能好多原因，第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可能因為冇歐聯，所以球星唔加盟，跟住又冇錢。 諗啲目標， 咁但我都驚噶嘛。阿傑斯嗰、那個， 咁啊係， 佢嗰個承諾， 佢一衝埋嚟含你撚， 我好驚噶嘛。但我唔覺得利物浦會贏，聯賽從來都唔會咁諗。咁但係你話，哦，連贏咗兩場，第三場就迎接呢個雙紅會。其實同08-09年呢，即係從邪嘅角度，今集好邪嘛，講啲嘢係咪，即係一開始節目講啲邪嘢嘛，從邪嘅角度，巧合嘅角度去講，喂呢一、這個當季其實季初嘅時候又係雙紅會 係 嚼低咗呢一個嘅曼聯，係啦，咁就坐穩咗喺榜首，咁啊一路去到聖誕節， 過咗聖誕 啦，係啦，過咗聖誕跟住就跌返落嚟啦咁樣。咁我唔會覺得，哦，如果假設呢場贏咗曼聯之後，我可以即係威到季中或者季尾，從來都唔會諗呢樣嘢嘅。不過竟然利物浦五至六年嚟第一次可以踢榜首大戰，嗱呢個係榜首大戰啦。OK， 點解呢？計數咁計，雖然而家只係踢咗兩場，嚟緊踢三場。呢一、這個嘅利物浦而家贏咗兩場有六分啦， 六分 都係1-0啦，係咪？咁啊，如果係二次六分啦，車路士七分啦，咁但係車路士今個禮拜唔會踢噶嘛，因為要踢超級杯嘛。咁換個話嚟講，就係話如果利物浦可以攞三分嘅話咧，係好有機會係計呢、這、一個佢對上一次喺榜首咧，就係講緊09年嘅一月，咁而家已經係13年嘅八月，嚟緊係九月啦，即係佢四年幾時間咧？系冇上过榜首嘅，嗱唔计第一场，嗱唔计今周，即系唔计今季嘅第一场比赛开罗战， 嗰个榜首、啊， 嗰个榜首，唔计嗰个啊 ，OK， 唔好咁自卫，唔计嗰个，如果赢咗咧，系好有机会上榜首嘅。咁而曼联，如果假设系曼联赢咧，曼联就会有七分， 系， 咁就会爬过利物浦头嘅， 系。 咁假设如果热刺嗰场波输嘅话咧，咁曼聯就要睇得失球，咁可能都可以壓過車路士，就即係成為榜首咁樣嘅。即係其實就好好，即係成件事好吊軌嘅。即係雖然你話季初個排名唔重要，咁呢個的而且確係唔重要啊。咁但係其實係一個基礎同基石嚟嘅。即係從來都話你個頭開得好咧，咁對於你之後就即係相對上容易用簡單啲。只不過曼聯嗰隊波成日都要自制驚險鏡頭，明明係即係季初企唔穩陣腳，下半季靠球證反擊。即係落後十幾分咁樣追下，好最中意做呢啲話自己好撚熱血嘅球隊咁戇鳩之外咧，其實大部分球隊都係你個頭開得好咧，其實對於你日後即係去到季尾去爭取聯賽冠軍或者前四係好有幫助。呢、這個計數咁計啫嘛，打到戲啫嘛，係咪？咁利物浦今季有第二個特點就係、是、咧，佢再一次係冇歐洲賽，佢今季利物浦咧由 即係國內啦， 係啦，由七月份開始佢嘅翻翻嚟。硬飛路之後咧，即係謝拉特對呢一個嘅奧林匹亞高斯嗰一場紀念賽之後咧，其實佢唔需要再出國㗎，即係佢哋嘅球員唔會有專機要飛去， 即係除咗國際賽啦， 英國係啦，即係類似係呢個意思啦。佢只係喺翻本土去打。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利物浦佢要專注嘅嘢咧，集中力會強好多。而今季咧就同前一季又係冇歐洲再打。賽打是不同的，就是這個道格利樹大的那一個球季，很不同的地方就是今季個頭開得很好，即是季前的新賽也都踢得不差，一路以來即是 even 到周中那一場聯賽杯出強陣，稍後都會講這件事啦。咁其實整件事比利迷有一個很大的空間去回憶返08-09年的那個甜蜜但又沉痛嘅美夢。 唔係我覺得即係隨住托里斯離開之後咧，即係托里斯走咗過嚟車路士之後咧，利物浦係慢慢開始由一個深淵咧，慢慢開始即係踏入翻一個正軌，特別係今年咯。即係個感覺，上年蘇七啦，即係蘇七喺度啊，扭啦。咁但係去到今年佢扭而家唔走得啦，定喺度噶啦。咁就我覺得即係整體買人羅渣士買人，雖然我唔覺得係去到好一級。即係嗰種上到去，嘩真標同你爭過嗰種，但係出嚟個效果係相對健康咗，同埋 入波快咗好多咯，我覺得，即係整體快咗，係個把握力差咯。咁但係整體嚟講，我對利物浦今年都，我其實都幾年都其實幾希望利物浦上翻嚟嘅，即係我就唔想佢跌咗落去，即係跌得太遠，因為我就覺得都幾可惜嘅。雖然我又唔係利物浦迷，佢又同我爭緊過好多，又踢鳩我出局。咁但係我又即係因為其實最主要係曼九成日屌柒呢個利物浦，我好撚睇唔過眼嘅。咁即係我好撚想曼九，即係我想曼九衰，即係跌撚翻落去就利物浦過翻嚟頭。咁我覺得今年就其實都有，即係都係時候啊！今年 嗱，我就頭先即係講下而家個格局啫，即係雙紅佢今次有啲特別，同以往有啲唔同嘅意義。咁如果講話啦，好啦，即係逐隊波去稱啦，即係我集，因為反馬啊嘛，集都講曼聯噶啦。咁啊呢一 part 講少啲曼聯，講多啲利物浦。咁啊利物浦今季如果佢講買人唔滿意嘅。即係我個人嚟講咧，唔滿意嘅，因為我不嬲對即係 我借摩西斯俾你， 我要㗎 ，OK 㗎，我真係要㗎，因為點解咧？我對於利物浦嗰扎管理層，我不嬲都冇信心嘅。就算換咗老闆之後，我都係唔中意嘅。即係所以你如果 美國佬都係唔精神嘅。 係啦，所以如果你有我 Facebook， 你會見到我嘅職業係寫住 Managing Director of Liverpool 嘅。我係成日幻想自己可以成為球會管理層嘅。咁啊，即係講就咁講啦。我對於今次買型其實唔係真係特別滿意嘅，點解呢？羅渣士佢嘅風格，佢係要玩全球，佢要玩即係走位，比以往所講嘅 pass and move 係更極致，就係其實佢係啲人話佢想學巴塞或者將以前 史 雲斯嗰種模式引入返喺利物浦嗰度咁樣嘅。咁但係好老實一句，今季嘅買人唯一我最滿意呢，其實唔係托尼，因為其實我對托尼都唔會有好大信心，即係其實佢係頭嗰幾場有貨交但係我唔會覺得即係對於 你唔好預期佢全季呀， 係呀，亦都唔會係全季，亦都唔係長遠嘅機會。當佢諗住將佢打全季嘅時候，我已經知啦，撲街，咁點知真係傷撚咗。咁當然呢個唔關托尼事啦，咁只不過係你會睇佢買人，就係話第一Alberto 即係呢一個巴塞嘅預備組嘅個青年球員，咁你用600多萬買佢。咁其實你睇到喺羅渣士嘅版圖入面，呢、這個球員唔會係正選，亦都唔會係所謂出嚟後備救世嗰啲朋友，其實係可能為未來去發展。咁呢個可以擺埋一邊唔講住。好啦，講艾斯派斯 OK 嘅，呢、這個收購我係唯一一個最滿意嘅，就是、因為我都中意睇西甲嘅。咁上年西甲嘅時候，其實睇到佢喺即係切爾達真係基本上打佢一個咁滯嘅啫。尤其有嗰個赤咕碌叫咩啊，朴主榮啊，哇！佢同朴主榮一比之下，真係即係你會睇到佢完全唔同級數啊，亦都好啱利物浦用，好啱羅渣士用啦，唔可以話好啱利物浦用啦。咁跟住再去睇嘅時候就係、米盧列嗱，我個人情感投射啫，我就好中意拉爾娜嘅，可能因為我女朋友，即係我覺得拉爾娜。另一樣嘢就除咗因為我女朋友之外，就是、因為基本上佢真係一個好紅軍嘅人嚟，佢好愛利物浦， 係 非常愛利物浦，亦都非常憎曼聯。佢話啊嘛，佢人生之中跑得最快嘅一次就係09年主場對曼聯，尼哥90分鐘嘅入球，話佢人生之中跑得最快一次，佢就係第一個跑到尼哥面前慶祝嘅。咁你諗下，嗰個速度要幾撚快？即係當嗰啲。企喺佢隔篱嗰啲前锋啊，都唔能够去快，即系我系好中意佢嘅。咁收购米卢列，咁我觉得有待观察啦。即系而家米卢列呢两场波都叫交到下货。咁但系我想讲，逐个去讲嘅时候咧，我就想话，好大程度上系虚火嚟嘅。 OK， 即系我觉得利物浦呢一扎新兵，除咗艾斯派斯啊，其实好大程度上系一种虚火嚟嘅。大家唔好有太多幻想喺入边。OK， 即系唔好觉得佢哋系可以即系去到。一級或者係可以去到非常非常好，嗱佢交到貨冇出錯合格，其實已經 OK， 我收貨已經呢一扎球員嚟講，因為其實米盧列呢就嗰幾下神救你會覺得好似好犀利啦，咁但其實你會睇到一樣嘢嘅，米盧列呢其實仲係好緊張，佢亦都唔識 command 個後防， 呢、這個 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且呢米盧列嘅 communication 係唔夠嘅。有幾下波呢，你會睇到其實米盧列好多時候其實應該要提佢嘅防守球員去騰，但佢冇做到呢樣嘢，即係佢未去學習到呢樣嘢，咁所以唔好覺得即係會還嘅，我覺得有啲嘢就係即係米盧列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好嘅一個球員。當然你話佢嘅地標戰90分鐘80幾分鐘救到個12碼的，而且確真係好神奇，去到 上場到維拉又是一個神救撲走賓迪基，是很神奇的。咁但係龍門我哋唔係要睇佢神救咁簡單㗎嘛， 係睇穩定性， 睇 overall 嘛。咁所以大家唔好有過分嘅期望俾佢。而且呢，我想講呢，球員好得意嘅呢啲嘢係佢未係一線同大把球員之前呢，你突然之間捧到佢咁高呢， 哦呢個係 好大壓力嘅，真係好大壓力嘅。會即我係有一個咁嘅擔憂喺呢一度嘅， 即係睇萬九就知啦。 係啦，咁好啦，講完啲新球員啦，我講下利物浦自己本身對波啊。佢我自己就唔鍾意而家嘅睇法嘅，因為我都係講嗰句啦，我鍾意雙防中，鍾意波 winning。咁而家利物浦完全冇呢一樣嘢嘅，咁冇都唔係問題嘅。你交到貨贏到波，咁我計開心啦，我完全冇問題嘅。不過但係我唯一嘅隱憂就係而家羅渣士。啊、我假設9月1號冇收購啊 ,9 月1號之前冇收購。佢基本上佢係 assume 咗盧卡斯同謝拉特係要好健康之餘，長打到一個地步係要有踢足90分鐘。即係呢樣嘢係好危險嘅。你會睇頭先我講去買人啦，但佢放走咗啲咩人呢，嗱有一個就係上季羅渣士嚟嘅時候已經借走咗史派靈。咁史派靈就係即係利物浦青訓嘅防中嚟。 係咪 Sterling？ 唔係 Sterling。係、okay. 啊 ，Sterling 都仲喺度嘅，不過呢個都遲啲再講啦。但係講 Sterling 嘅話，其實佢就係一個比較粗枝大葉嘅硬朗嘅防中嚟嘅。咁佢可以做到 ball winning 嘅角色，咁但係當然佢只會係二線嘅球員，或者可能只係喺下游球隊，甚至乎英冠打滾嘅貨色啦。咁但係你放走唔係問題喎。冇引入類似嘅球員，防中即係唔好話防中，防守力強啲嘅中場嘅替補冇嘅 ，Alberto 唔係呢一種球員嚟嘅。咁換句話嚟講，羅渣士好明顯話到俾你聽一樣嘢，嗱佢後防唔係添好多人嘅，冇添過。 哦，係後防係嘛？ 加力查退休，佢就即係免費簽入咗托尼。咁啊，高亞迪斯長頭啦，跟住再加上中堅係唔夠嘅，史基泰爾又成日都唔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究竟？利物浦嘅防守佢好似完全冇任何买卖喎，防中又冇喎，咁反映咗罗渣士一样嘢，就係佢话基本上佢而家队波佢打一样嘢嘅啫，就係、是、打速度。嗱、啊、速度呢喺现今嘅足球世界或者运动嘅竞技层面嚟讲呢係一个最重要嘅元素嚟嘅。点解呢？即係你屈到速呢就基本上你斗快呢就得㗎啦。因为点解呢？即呢个无需要解释，其实大部分运动真係同你讲快嘅啫。咁当然好唔好睇或者有冇戰術內涵一回事啊？但你睇一睇，頭先你提上一節有提到，即係萬九如果要應付快嘅球隊，可能係會出現咗一個比較難打嘅局面。雖然佢啲球員都係強調要用一種快嘅速度，但如果真係要去鬥快嘅時候，利物浦而家呢班波係快到撲街，屎到列支。 萬九係跟唔到嘅。 古天奴快唔快？Even成日笑嘅軒達神快，軒達神係好撚快，我想話俾你聽。跟住再講格林莊神犯法 ,ok 㗎喎。何生我哋基本 ok?ok 㗎喎。咁跟住再講艾斯派斯犯法，老鼠仔嚟嘅。蘇亞雷斯更加唔使講。即係而家利物浦俾我嘅感覺就係一句玩完啦，就係、是、用速度去優勢。咁但係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嘅，格食格嘅。點解肥賓年代嘅利物浦往往都可以黑到曼聯呢？嗱，當其時點解咧？就因為戰術上面有一種格式格，除咗因為可能打到戲之外，就因為咧，利物浦基本上係同你鬥破壞嘅中場，即係佢嗰種 ball winning 嘅打法咧，曼聯係招架唔到啊。同埋即係基本上由中場去發動攻勢，即係三閘線所放棄咁，然後由中場去發動個攻勢，唔係用速度去做 ，OK， 而係靠一兩個發電機去做。即係呢一個打法嘅時候，其實係同曼聯當其時嘅打法係即係基本上食住咗。咁好啦。依家我哋成日话上季曼联摆大个头，哦 ，OK， 今季曼联唔摆大个头啦，佢同你真系揾高效嘅传送，佢会尝试每一个 decision making，even 慢都好，佢都会做到仔细同相对上合理同正确嘅。咁你同佢意快打快，系咪真系有着数咧？嗱，呢个我系有极大嘅保留嘅。咁继而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话，周中嗰场联赛杯。非常关键，嗱，我唔明白点解罗渣士嗰一场波佢会出咁强嘅阵容，佢会出嗱佢出咗咩人咧？佢出咗小列治啦，出咗谢拉特啦，俾人屌到飞起嘅格林庄神啦嗰场波，跟住高卢托尼啦，系啦，完全冇出 B 队，佢对洛士棍嘅啫，咁嗰场波 仲要打加时， 打加时嗱，第一兄弟啦，即系兄弟领队有好大嘅责任嘅，唔系领队兄弟。而领队喺佢嘅排阵同佢嘅部署方面咧， 的而且个 present 唔到一个 message 去 alert 球员，呢个就系你嘅责任啦。即系呢个我成日都话，如果你冇办法有效地令到你嘅球员系完全专注同集中咧，领队系一定有好大责任嘅。嗱、 嗯， 你半场嘅更衣室你讲啲乜嘢咧？究竟嗱呢、這个唔知啦，或者喺你讲嘅过程入边，你有冇 alert 到啲球员其实心态上面开始放松，个心已经飞咗去曼联嗰场波咧？嗱，如果系嘅时候，咁你喺嗰场波嘅部署，其实系咪即系有一个好明显嘅错误咧？咁样，咁都算啦，最后都赢到，咁都叫做开季正式比赛三连胜。喂，但系唔好留意，即系大家都留意到一样嘢，就系托尼伤咗，大家都即系赞到飞天嘅托尼受伤，而且阿罗渣士话托尼嘅伤势系唔简单啊！嗱，呢个好危险啊！咁你而家揾边个打中坚啊？咁都算啦，唔通你真系出韦斯当啊？韦斯当叫 wisdom 啊嘛，其实佢真系我都想，我谂阿。罗渣士可能都有问 ，Where is your wisdom？ 你嘅智慧到底喺边啊？韦斯当，即系嗰一场波伤个球员，好啦，咁喺你部署上面，球员又打一百二十分钟啦，咁你要点搞咧？即系我系好担心嘅，即系 even 系讲紧嗰个后防。 嗯嗯嗯。 咁唯一一样嘢，我觉得呢场波利物浦系赢紧嘅，虽然我讲咗咁耐，好似大家觉得我好灰。 猎狗啊！ 但系。唯一一个赢紧嘅元素就系咧，利物浦今年有一样过去六年都冇嘅嘢，或者过去二十年都冇嘅嘢， 系咩？ 就系运气。 OK， 嗱， 咁啊系， 运气呢样嘢咧， 第一场我谂住你嗨捻紧喎， 系啊，唔系对维拉嗰场都以为嗨捻紧噶，对洛士冠嗰场追和仲唔嗨捻紧，仲留名睇曼联耻笑我哋，即系我等紧噶，但系冇发生，我全部都十二码，第一场开啲战救到，你睇住。攻击唔入，谂住又重演翻过去嗰几年嗰啲， 因为其实睇你嗰场对维拉嗰场咧、嗯，我系一路喺度瞌捻紧眼瞓噶，因为十二点半咧、嗯、踢捻对已经点几咧，系捻咁钟我已经瞓啦。马达、嗯，咦又俾人揿住攻喎，瞓瞓咁马达，咦又俾人揿住攻喎，又唔捻死咁样去到最后，后屘都瞓捻着咗，跟住我先再睇睇，啊屌咁都唔输，咁都唔使和啊，真 系 好彩。 系啊， 系啊， 嗱呢 样好波不及好运嘅有时。 唔系，我就想讲呢样嘢，真系好重要噶呢样嘢，即系各位。你咪嗱，调翻转去谂，喂，利物浦周中嗰场波睇落系 unlucky， 伤咗托尼，要打一百二十分钟，跟住仲要对曼联，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啲提心吊胆、嗯，或者觉得彻夜难眠嘅感觉。但你从一个正面嘅角度去睇，我哋系咪好运咧？ 系， 你领先两球俾人追翻，都可以俾你临尾嚟个天达神爆泄，托尼踢得咁好，真系咁一个唔觉意伤啦。咁好老实讲。你觉得罗渣士会唔会同领导层讲啊？唔紧要啊，唔使买人啊，阿韦斯当可以顶替啊啊！我都笑啫，可以顶替啊托尼个位啊，讲唔出口噶嘛，大佬有危又有机。嗱，后防会补人噶啦，我估本身咧罗渣士冇谂过后防再买人嘅， 嗯， 真系 就要 真系冇啊，系而家真系可能要跟一跟啦，买到两回事，但系我觉得今季利物浦有过去几年都冇嘅嘢就系好运 ，OK， 而我唔觉得。曼联啲人话曼联仲系有九屎运，其实我真系唔觉得佢有九屎运噶，佢真系冇九屎。佢有九屎运嘅时候，谂白个嗰个十二码判判啦，应该。 哦，咁啊系。 系咪？佢有九屎运嘅时候。 但其实嗰球个球证已经睇到噶啦，球证话俾你听 no 啊，即系球证系睇到啊嗰个波，球证系直接话俾你听。冇，我唔会判嘅呢个波，即 系 你唔系话哦，屌又睇唔到，唔系睇唔到，球证系睇捻到噶嘛，球证系睇到射咗埋去，而个球证好准确咁话俾你听，呢球我 系 唔会判十二码噶， 系啊， 即 系 好明显噶、 啊。 喂，呢、這个时间咧，我喂阿仙奴啊，交俾阿仙奴啊，讲讲阿费明尼啊， 点解冇啦讲费明尼？ 有人要信众要求讲讲费明尼， 费明尼啊，有冇嘢讲啊？阿 Steven， 两分钟你费明尼啊， 啊费明尼下你， 好过冇啊， 有人要求啊，大佬。 好过冇啊！ 好过冇啊！你而家呢个势，去到呢一刻都买唔到人噶啦。 系咪其实费兰嚟嘅嚟噶？ 买费， 你要费明嚟定费兰嚟啊？ 你我讲，如果费兰嚟咗，好多万九就好捻唔开心噶啦，暴动都似啊！ 会唔开心？佢会屌柒费兰嚟咯，戆鸠噶去阿仙奴冇冠军噶，好仆街啊嘛啲万九。 唔系 你继续讲费兰，费明嚟， 费明嚟，好老旧。 我谂喺而家咁嘅时势，咁系好定好多人话系，哇屌你唔捻使出钱，又免费添， 本身系你噶嘛屌。 咁但系呢个当年走都系人工啫，咁讲真，佢意甲都佢打得最好嘅时候就喺阿仙奴。 系， 事实上呢个系失真话嚟嘅。咁但系其实佢，但系我识佢意大利之后系相当好踢。咁而家翻到嚟，我谂云加佢跟操跟咗两三个礼拜，咁我谂系云加都睇咗佢冇乜伤。 OK， 咁啊，同埋好似 佢几多岁啊？ 廿九 ，OK， 八四年出世， 廿九，咁啊，冇记错就四万啫，好平，人工好 便宜，四万英镑咋？佢当年走嘅时候几多少？ 都系四万， 运家你好捻好嘢， 我唔知唔系应该唔知四万五万咁上下啦，都系 减咗人工添， 咁上下啦，有都系嗰句好过冇啦，好过冇啦， 好啦，咁就讲翻有啲新闻啦，咁其实点解即系编咗几个新闻出嚟嘅，咁啊讲咗呢个先啦，呢个我啊觉得值得讲下嘅。 好啊， 咁呢个系咩嚟嘅？呢个系联赛杯抽签嚟嘅， 嗯，又系双红会啊， 联赛杯抽签啊，真系干咯。呢、這个仲有一个重中之重系咩咧？嗰场波苏亚雷斯复出啦，嗰场 冇错。 咁啊，真系吓星期日嚟一个猎狗啊，跟住到时呢、這个几号啊？九月廿三号啊，应该九月廿三。 九月廿三， 九月廿三啦，再一次猎狗啊！睇嚟，即系计九月一号猎狗之后，九月廿三号再次猎狗啊，猎佢两次咧一个月，睇下点死啦。咁啊，曼城又對返韋根，韋根死緊梗啊，睇個樣。咁跟住車路士又對。 補充下先，曼聯嗰場對利物浦就曼聯喺奧脫福踢嘅。即係換句話嚟講，禮拜日 冇用㗎，就即係主客。 係啦，即係對調囉。係啦，冇錯啦。 主客都獵佢一下囉。咁啊，係啦，即係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呢、這個。咁另外又就講返唔係費明嚟啊，費蘭嚟啊。咁啊，又即係又講緊啦，話買費蘭嚟啦，又話即係就講緊，其實就。呢、這个板斯就话唔过嘅，咁佢又话又话板斯又话自撚机又话敲门又话想过，又话好兴奋，又话湿晒又成啊，又叫阿莫连斯嚟插佢啊，咁应该就唔会㗎啦。咁但係即係费兰尼呢佢就好撚想买嘅，但係坦白讲今日已经三十啦，咁啊即係踢撚埋嗰场波三十三十一二号就够钟啦。咁我相信喺呢一个时刻，如果你要爱华顿或者马天尼斯去买走费兰尼呢，我相信嗰个价钱系唔撚会系2800万囉。我相信即系呢个爱华顿一定系全力即系极速去屈爆你。同埋你首先可以睇一睇爱华顿会唔会即系马天尼斯其实就想买麦卡菲嘅。咁就睇下系咪真系麦卡菲会有即系一个喐动过咗去爱华顿。你先至去諗费兰尼系咪真系会去曼九啦。咁我觉得嗰个价钱你未必會買，因為去到3000至3500万，你去買一個費明尼，咁我覺得曼聯係唔會即係以曼九嘅高層同埋手段係唔會出咁嘅價錢。 我經過咗個半鐘頭嘅節目，翻個狀態之後，即係遠離嗰啲神鬼之後咧，我終於都對呢單新聞我有少少分析同眉目啦，未經仔細思考，不過都仔仔地細。嗱呢單嘢，我都係諗下咧，都係唔會成事嘅。 嚇， 點解咧？我諗到一樣嘢嘅就我一路都话㗎嘛，朗尼如果唔走究竟曼联有几多钱买人呢？ 三蚊到我諗。 大概係呢个价啦，咁可以资助云家买苏亚雷斯嘅。咁即係如果再唔係穿唔係穿下先，我对唔住阿 Steven 大，但我諗唔到三蚊可以做啲咩大佬。咁即係佢点会最后一刻呢个时候先嚟买球员呢？嗱，我想讲呢过往嘅历史话俾我哋听，臨尾嗰兩日或者臨尾嗰段時間先會有收購呢，往往呢都係追逐咗一段好長好長嘅時間要埋尾啦。 同埋係即係雙方都個表態會係好明顯嘅。 係啦，即係類似譬如之前巴爾咁樣啦，即係講緊 或者你溝女咁啦。 係啦， 最後 係啦，類似嗰啲啦，即係佢濕晒你會睇到。 冇錯， 係咪佢冇濕你會知道。 嗱即係 Alice 嘅最簡單一樣嘢冇霸分。冇扭计，即系冇话出嚟屌晒老母啊！嗰啲系冇嘅。 同埋呢两个人都从来冇出嚟讲话想加盟曼联，冇话要跟莫耶斯，真系冇嘅。即系唔似以前有啲乜嘢例子，有咩人系湿晒咧？费托咯，费托临尾几日湿噶开始，临尾几日开始湿得好紧要噶，跟住就最尾两日轻 transfer request 啦。咁啊，仲有即系例如讲紧系嗱，巴尔我谂最后都会去噶， 四七啦， 系啦。 但巴尔就去紧噶啦，你睇热刺咁样买人，我老细屌你，除咗埋底裤唔掂啊！如果唔系咁买咗巴尔，屌你真系晕捻咗喺度。 我想睇巴尔去唔到，佢一亿究竟点算？ 点算？买咗几多个啊？啱啱又今朝又嚟两个咯， 罗 马嗰、那个逆风，跟住另外佢嗰好似罗马尼亚定唔知边队嗰个中坚嚟捻晒噶咯，另外仲有艾力神都倾紧话丢噶咯，已经 系啊，丢晒先啦。跟住阿佩雷斯话：哎，我心脏病死捻咗，我讲笑啊，唔捻买啦， 都系唔买住。 嗱，所以我觉得呢单咧好难成事，因为一路都冇传得好犀利， 只係啲漫迷自己 J 嘅啫。留意呢樣嘢，因為如果嗰個球星係要加盟嘅話咧，佢會出口術，或者佢會有一個好曖昧嘅態度去表示嘅。咁今日拜恩斯都講啦，佢話佢冇話要加盟曼聯嘛，係咪？咁呢個我覺得有啲古怪咯。咁點解最後嘅時刻買人嘅機會比較低呢？嗱，一個好大原因嘅，即係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指標，就係你最尾一刻你先至買，得一個 indicator， 就係你好撚急，你好需要人。咁我作為原本嘅球會，你又冇私底下溝我球員，又冇即係我球員又唔係動春心，咁唔會好似雲佩斯嗰啲濕鳩咁噶嘛？咁我點解要即係呢個時候賣俾你呢？我賣得俾你，你要諗喎，佢要揾人替補喎。呢件事話俾你聽， 所以個出格方你都 好難發生嘅，嚇我唔諗到嘅，幻覺嚟嘅啫。我諗諗下都係覺得呢兩條友係唔會過去嘅，即係我咁樣分析。 同埋呢單新聞最後就馬天尼斯講咗，即係訪問馬天尼斯，佢答咗一樣嘢，我就覺得好戇鳩嘅。佢係如果即係佢就對個傳媒講，就屌七萬九，就話喂，如果你對一個球員有興趣，就即係應該係即係悄悄地去同佢即係商討呢件事，就唔應該將佢擺上台面嘅。跟住佢最後嗰句就話：我從來冇見過曼聯即係以呢個方式去交易嘅，戇鳩嘅啫。 我中意你，我中意你呢個 comment。 即刻跳去第 二。唔係，所以我諗下都呢單嘢都邊會成。 嗱，另外一單就係關乎於阿肥童嘅，咁肥童就好撚衝勁啊！嗰日就話肥童哇踢得好好啊，哇好撚勁啊！超有千年個中場又踢得幾好，贏咗車路士啦，戇鳩咁啊，即係冇料到啦。咁即係你睇翻佢而家話啊，都應該留低。佢都話喺個 Twitter 嗰度就感謝啲球迷，就多謝大家支持。咁我睇咗另外一單， 真係太好啦！ 係啦，我睇另外一單新聞嘅就好緊要，因為其實佢嗰日都有講話，即係七萬球迷喺度歡呼唱歌，又讚美佢又成，咁佢都笑唔撚出嘅。咁好明顯，佢個人就即係都係撇撇地嘅，即係佢專業精神，我相信佢有嘅。但係你話佢係咪即係仲好撚有心留喺曼聯呢？我就覺得唔撚係嘅。咁而家傳緊一單嘢，我就覺得幾有趣嘅，就話肥童呢，萬九就想同肥童續約。就話續約啦，因為佢剩返連埋今年剩返兩年，咁佢就想同佢續約。咁續約嗰個重點係咩呢？續約個重點就係話我哋唔會再俾咁高薪$25,000去同佢續約，就要減佢薪同佢續約嘅。即係你可以諗下喺呢刻肥童咁嘅態度，然之後你同佢傾續約，就話要佢減薪嘅。我相信肥童會即係佢返轉頭回覆就係會係屌你老母啦，即係點續呢？你話點解我唔撚想踢？你仲同我講續約咁算啦，唔緊要續約再傾下啦。你話加薪或者 keep 住都話，你最同我講減薪，續你個閪啊續，我唔撚採購你。咁另外一個重點就係另外一單新聞又好緊要嘅，就係原來呢， 唔係佢如果肯續減薪，但都俾一個叫忠誠金嘅嘢佢嘛。 屌又撚用嗰度，嗰度又撚少又嗰度，今日佢哋講撚咗。咁另外一個重點即係重中之重咧，係咩咧？原來 hea 撚埋今年。去到來年嘅暑假，即係下年嘅暑假，肥童係可以自己買斷自己嗰個餘下嘅合約。即係佢餘下嘅合約應該係大約$1,200,000到。咁我諗佢自己揞錢都揞到$1,200,000。即係我相信佢嗰個態度係會今年盡力就盡量同佢踢，因為今年其實基本上一定攞唔到獎㗎啦嘛，即係冇操費今年，除咗就前線盾之外。咁嚟緊今年就一定四大皆空戇鳩鳩㗎啦。咁佢以佢嗰份性格，佢嗰個態度，佢嚟到呢一刻行到呢一步，好撚想加盟車路士，或者好撚想加盟其他嘅球會，即係你可以預示到佢係唔撚會同你續約㗎一定。除非你加人工啦，我同你傾下加$300,000，我同你針針啦，你續多5年。咁但係如果呢一刻你同我講減薪，你唔撚使，即基本係唔撚使傾㗎直情。咁再加上我只要同你 hea 埋今年，我要$1,200,000買斷個合約，大撚把人同我買啦，即係買斷個合約$1,200,000就可以，即係原本講緊車路士即係吹緊緊啦，又話$3,000,000-$4,000,000啦。如果下來年嘅話，佢都未啦，去到好老啊。咁如果$1,200,000可以帶佢走嘅，我唔覺得有其他球會錯過呢個機會咯。咁我相信佢唔會再係一個佢唔想覺得值得留低，亦都同埋一個幾得意嘅態度。我覺得肥童咧係開始係即係自從扭撚咗2010年扭咗一次之後咧。佢係幾睇唔起曼聯嘅，個心裏面喺個心裏面存咗個態度，就覺得曼聯佢已經睇到 已經係一路沉緊落去呢隊波。 佢會係第二個堅尼，我想講。 係啊，有加沙加。 佢好有機會係第二個堅尼。 係冇得救啊！呢個球會係冇得救啊！只會每況愈下。我唔撚想再留低喺餘下日子裏邊，我相信佢都希望光光榮榮。 同埋其實佢要贏咧，都贏曬㗎啦。係，即係坦白講， 冇嘢值得留低咯。 係啦，即係佢亦都從佢嘅角度去睇，其實的而且確真係贏曬㗎咯。球會層面，歐聯贏過啦，聯賽贏咗五次啦，足總杯、聯賽杯嗰啲全部贏過曬啦，即係世界盃球會又贏過。其實佢。又调翻转讲，其实呢一刻呢、這个即系作为一个球员，即系去到呢个位嘅时候，佢只会谂两样嘢嘅啫，三样啦吓。第一就系国家队层面嘅荣誉啦，咁英格兰永远都攞唔到啦，唔使讲 啦，佢退 休都冇啦。咁啊，第二就系、是、钱啦，咁佢而家都叫有啲啊，系咪25万磅一个礼拜 啦，头发啦， 头发另计啦，我讲即系一个正常嘅球员。第三樣嘢就係、是、如果佢喺嗰支球會，哦，而家已經講緊係第九個年頭啦。 九個年頭， 咁佢都希望可以成為呢支球會嘅 legend 啊嘛。咁、客觀嚟講，佢一定做唔到。 而家唔得啦， 唔得啦，一定唔得噶啦。即係有啲曼聯球員，有啲曼聯球迷都唔會覺得堅尼係 legend， 就係呢個原因啫嘛。咁、又去講就係話咁佢嘅晚年即係嚟咗個閪人雲佩斯咁樣。其實你要諗一諗呢個角度嘅曼聯嘅球迷，你哋冇 character。即係鍾意雲佩斯，但我想講朗尼扭計，我諗你哋都知道其中一樣嘢係同雲佩斯有關嘅，即係除咗因為雲佩斯搶咗佢嘅位置或者搶咗焦點之外呢，其實更重要嘅一樣嘢，即係大家冇留意到，即係球員本身點睇其他球員，即係朗尼其實喺雲佩斯未交盟之前，其實佢點睇雲佩斯呢？雲佩斯對你嚟講敵人囉，對方嘅隊長囉，咁嚟到哇，咁多榮譽，咁多掌聲，咁多美光燈，我都知道之前幾集講過啦，有朋友喺採訪曼聯訪講嘅過程裏面睇到，即係佢哋曼聯而家將雲佩斯成為佢哋嘅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品牌嚟㗎嘛。咁在於朗尼嘅角度嚟講，其實一個好難受、好難受嘅感覺嚟㗎喎。即係佢會覺得哇，唔撚係啊， 嗰度九年去打江山， 係咪？即係佢會有一個感覺，以前就活喺C 朗，咁冇得講啊。C 朗都叫做半個曼聯嘅，即係親生仔啊，即係叫做喺曼聯，即係雖然叫做唔係喺青訓，但係都係曼聯育成啊，細細個喺度踢波啊，都講得過去啊。咁雲佩斯你係乜嘢咧？咁佢會諗咯，咁佢會有咁嘅比較，而你班曼聯球迷又一窩蜂咁鍾意雲佩斯，啲球員或者領隊又咁鍾意佢，咁當然雲佩斯有佢嘅能力喺度，唔能夠否認嘅。咁但係嘴朗尼嘅角度，咁佢會覺得，屌！如果學阿 Kenny 話啫，佢睇到呢班波係閪嘅，佢再睇到，哇！黐撚線嘅，嗰、那個對方嘅球隊敵人嚟嘅，轉到過嚟嘅時候，哇！可以咁多掌聲，呢班你究竟我而家踢緊呢間係球會定係 人醒撚咗， 定係夜總會嚟㗎，大佬？即係佢會諗呢個問題咯。 可能雀會啊，屌你！ 咁所以我一路都話嘅，我哋都咁講啊，朗尼最好就走唔到，走唔到喺度食住個人工。佢呢一刻冇嘢，好似好開心，話要留低，多謝啲球迷。 曼聯佢都唔係好開心嘅，其實 佢話扮開心一檔，即係到有一日曼聯啲球迷屌出翻佢嘅時候，嗰、那個就係我哋最想見到嘅情況啊嘛，係咪？而且佢嘅狀態就越嚟越差，咁我真係唔覺得即係佢 即係會走到咯。 同埋佢如果可以留隊咧，其實真係一個最好嘅、最好嘅、最對我哋嚟講係最好。 去咗邊啫？依度我都簽撚咗啦，啱啱。 咪咯， 分撚咗， 走唔到。 咁最後啦，最後啦，好快啦。咁就另外奧斯爾啦，4800万磅啊，奧斯爾。 又嚟啦，又嚟。又去翻艾簡達、法比加斯、利雲道夫斯基嗰啲。 奧斯爾今日就接受訪問啦。今日馬斯報直接訪問佢就問鳩佢啦。奧斯爾就話。我一定會留喺皇馬，唔好望鳩啦，萬九。 佢唔係咁講嘅，佢點講啊？ 後面我加內嘅，咁但係其實佢就話，我一定會留喺皇馬㗎啦，我就唔會去曼聯㗎啦。佢話多撚謝你哋嘅即係係啦，多撚謝你厚愛啦，咁就唔好意思啦，咁就。 你知唔知歷史上面咧，即係大家成日都冇記性嘅，你都係真係唔記得咗2010年嘅時候，當奧斯爾仲踢緊雲達不萊梅嘅時候，曼聯係有出過價想爭奧斯爾嘅，大家記唔記得呢件事先？ 閪價啦，係嘛？ 都半閪啦，但係其實即都正常價啦，應該調返轉講。當年曼聯不斷話要買中場，有史尼達，有奧斯爾嘛，最後乜柒都買唔到嘛。嗰陣時係有話要買奧斯爾嘅，咁奧斯爾嗰陣其實已經拒絕咗曼聯，話要去皇馬嘛。咁曼聯嗰啲球迷當即高 man U 啦，屌嗰一批曼聯球迷咧，就屌柒奧斯爾噶嘛，係話誒唔去曼聯去銀河藍隊嘥撚曬啦，即係類似嗰啲説話啊嘛。咁喺歷史上面咧， 如果一个球员拒绝过曼联咧，系从来未试过最后拧转头食回头草嘅，从来冇嘅。咁我唔觉得奥斯会破呢个惯例。系、 okay. 啊，即系佢系真系食，即系俾个曼联食。曼联嘅球迷同曼联食柠檬过一次噶啦，咁我唔觉得今次佢会有动力同原因，佢要去踢英超，佢要嚟曼联咯。同埋，啲人话奥斯尔会走嘅原因系因为佢话球会用咁多钱买巴里都唔肯，即系加我人工，咁佢觉得即系唔抵嘛。其实成件事奥斯尔冇出过声，系佢老豆。出聲嘅咋，而佢老豆咧，唔係其實真係佢老豆咁簡單，佢老豆係佢經理人嚟嘅，咁佢老豆都係想 cap 下錢啫，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奧斯家用俾唔足啫，咁俾多啲，自己使少啲，老豆你唔好嘈啦，皇馬踢得咁撚開心，其實係家事嚟嘅呢單，大家 屌，唔係即係最後啦，曼狗都係含撚啦，冇講多，我哋星期日一齊獵狗啦。 同埋就喺星期一獵完狗之後，就即管睇下下個禮拜四我哋再做節目嘅時候，呢、這個。费兰尼啦，我又想讲费明尼啊，拜恩斯啦，奥斯尔啦，呢啲球员会唔会加盟啦？ 唔系，可能阿简达拿商量咗，而家同皇马同拜仁解约。 你真系讲起阿简达拿，最后一个补充，嗰日当呢个曼城输俾卡迪夫城之后，有球迷几个球迷出嚟抽水，就话咧。你睇下又输波啦，即系呢、這个曼城系啦，即系赢唔到下游球队嘅啊。第二个起讯咧就阿简达拿伤咗七个礼拜啦，好彩冇买啫。 屌， 戆鸠，唔系冇买，系人哋唔捻过你啊！屌你老母，周时间嚟到呢度。 唔系啊，我就叮叮啊，好快好快。系咩？我同你宣传埋听日啦。 好啊， 你听下咪想系，你听下咪佢人哋节目啊？ 边个节目啊？ 足球频道啦， 好似系啊，好似系， 好似系屌！ 但系我听日要上堂， 我唔捻知你啊，我唔捻得噶啦。喂，就咁嘅，我原本就想讲下， 打断你，我其实唔系好想上去，因为杰斯仔真系好捻烦。即系如果上去个节目讲利物浦、讲反曼咧，佢好捻唔理性，好捻烦， 超度唔到佢就好 烦。即系，我唔想同佢。 我就原本想讲下超级杯嘅， 讲政治冇所谓啫， 想讲下超级杯嘅，咁但系当然时间唔够啦，咁就我哋我就推介你哋听日就8:09。佢哋有直播嘅，就喺翻呢條 link 嗰度都係free 嘅，咁就可以聽翻足球頻道，佢哋有大約好撚長嘅，大約2至3個鐘到，都係講足球，咁啊好撚全面嘅。咁啊，阿傑斯仔雖然又好撚偏激同埋好撚煩呢條慢狗，咁但係佢講嘢講波都 OK 嘅，可以聽下佢講下德甲或者講下其他足球歷史都可以嘅。咁佢應該佢哋應該會分析下超級杯嘅一定。咁就今日就係咁多先啦。 係啊， 好啦 ，OK， 拜拜。 Bye bye。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